1亿人，100万艘战舰。自从帝国最高总司令莱因哈特·罗格兰公爵对自由行星同盟和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发布严厉的战争通告以来，这句话便开始在帝国军首脑部传了开来。一些原本没有军籍的平民阶级青年纷纷离开工作岗位和学校，前往各地征兵事务所报名。 打倒名门贵族一念， 绝对不能他们复活， 维护市民权利。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打倒建成自由行星同盟的名门贵族。 领这封调职令，实际上要不了5分钟，但是却让我们等了整整2个多钟头。哎， 人事部虽然说属于军方管辖，不过同样是衙门呢。 会不会是因为太多人看不惯杨指挥官，所以才故意让我们等这么久呢？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不过社会整体的运作效率的确比以前差多了。你看看那边，连糖、肉还有一些食物都已经开始配给了。 这样子啊。你知道吗？我总觉得前景不太妙。 现在外面传言纷纷，说是帝国军马上就要大举出兵了。不过大多数人的反应只是怎么又来了，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呢。这个情报一定也传到同盟那边去了，我看同盟的民众跟那些政府高官恐怕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吧。 伊谢伦是个坚不可摧的要塞，更何况还有一个同盟军最厉害的猛将，同盟那些平庸的政客们一定是觉得大可以放心吧。 是， 只不过这种安全感往往会剥夺健全的判断力，使他们做出最坏的决定。过去的成功将会导致眼前的误判，最后夺走未来的一切，这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哎呀，你又长高了，已经1年半没有见到你了，这是一定的。你现在正是成长的年龄啊。 总司令还是一样的硬朗，真是太好了。 怎么会呢？我是一天天接近地狱喽。我等着到那儿啊，看看卢道夫大帝在热锅中煎熬的样子。 杨指挥官要把这封信交给你，他交代过一定要亲自交给你。 对了，人事部的李巴莫跟你说过了什么没有啊？ 没有，他没说什么，连一句客套话也没说。 这样啊，或许李巴莫虽然很想给多留你留下好印象，不过他年纪大的可以当你的爸爸，所以不愿意讨你这位小朋友的欢心啊。 可是我不懂，为什么讨我的欢心就能给多留你议长留下好的印象呢？我应该是杨威利身边的人，又不属于他们多留你派的。 没错，你不知道的事情啊还多着呢。这一次你的人事命令是议长亲自做的决定，也许你不知道，议长好像很欣赏你啊，尤里安。 我可不想这样子。 也许你是不想，不过也不必叫得这么大声嘛。这个是我跟杨指挥官的缺点，你可别学啊。 对不起，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也不止多留尼会这么做，对执政者而言，远离首都的军队如果说变成指挥官私人所有，使指挥官发展成为军阀，不再听命于中央政府，这可能会成为执政者最大的梦魇。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执政者会利用人事权经常的调动部队里的重要人物。 照你这么说，这次我的调动也算是计划中的一环咯。 对，可以这么说。 这次的调动虽然使人不愉快，不过他们真正的目的我想应该是要让梅尔卡兹指挥官离开杨指挥官吧。 没错，你说的没错。我还要再补充一点，从政府的立场来看，如果情况允许，他们还会把凯塞尔跟先寇部也调离开杨指挥官的身边。 可是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这么做不是减弱了杨指挥官的实力，相对的强化了帝国军的力量吗？ 这帮人光会动脑筋搞派系斗争，尤其杨指挥官被调到伊谢伦要塞之后，他们这些人就更是放心地继续弄权了。就杨指挥官来说，这还真是一种讽刺。 我差点忘了，您要不要先看看杨指挥官写给您的信呢？ 今天召集大家到这儿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惩处那些建成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徒们。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我先来谈谈自己的父案。过去我们的进攻路线只能经过伊谢伦走廊，不过我们现在有了另外一个途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经由费沙进军同盟境内。 原来如此，原来帝国军有可能经由费沙来攻打我们。这件事从前我们也讨论过，而且也想到了对策。不过目前的国力根本没办法跟从前比，怎么做有困难。 杨指挥官到底说了些什么？ 杨指挥官说，如果要阻止帝国军通过费沙，那只有靠费沙人民起来反抗帝国军。最可行的办法呢，就是利用集体罢工，瘫痪费沙的补给机能，或者是利用民间船只封锁费沙走廊。 这两种办法可行吗？ 不管可不可行都好，杨指挥官信上这么说，我们只能够这么做了。利用费沙民众作为同盟的后盾，挡在帝国军的前面。这么做比起让同盟跟帝国在战场上厮杀，可以说要好得多了。事实上，费沙人有一种独立不屈的精神，他们不太容易屈服于别国的军事力量。无论如何，他们一定会起来反抗。不过要是等帝国军真的攻进来再反抗，那就太迟了。到时候不止组织上很难对抗帝国军，还会造成实质的牺牲。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抢先一步，巧妙唤起费沙的舆论，说不定会产生一些预防效果。到那个时候，说不定帝国就不敢妄想经过费沙了。遗憾的是，杨指挥官已经预测到以后的发展，只可惜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这并不是他的错，其实啊，这些事情呢，他根本一点决定权都没有。 这么说的话，是制度的问题咯？ 制度？其实我很不愿意承认是制度问题。我一直以身为民主共和国的军人自豪。对了，我还记得，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二等兵了。我认为民主主义限制军人的权利，这是正确的。除了战场上之外，军人不应该扩展他的权利或权限。军队不受政府或社会的约束，不断做大自己的权利，让自己变成国家中的国家。我想这样的民主政治也不能够算是健全。民主政治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它不能够违背原有的制度以及支持它的精神。现在它已经违背了原有的精神，也不晓得这种状况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那个尤里安少尉好像被派到同盟的外交事务所去了，是不是？ 他好像是杨威利最宝贝的儿子，就不晓得杨威利到底怎么宝贝他。不管怎么说，他不过是个16岁的孩子，应该成不了气候。 罗格兰公爵16岁的时候已经在战场上立了功，被升任少校。尤里安米兹只不过比他慢了一点。 难道不是得到他义父的庇荫吗？ 罗格兰公爵也一样得到姐姐的庇荫。我说的是从前。 你说的对，其实我16岁的时候已经决定挤掉你，用自己的本事夺取你这个做父亲没有办法给我的东西。 只不过波代克那边怎么样？ 关于这件事，我想我们应该稍微留意一点。 换句话说，费沙放弃政治跟军事上的中立，归属于我方阵营。这次他们肯鼎力相助，当然不会是毫无代价。 换句话说，他是想出卖祖国。 你说的对，不过我出卖的仅仅是费沙形式上的独立，这种东西对费沙的存在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或者是利益。也只有舍弃无用的形式，才能为费沙换来更有意义的东西。 你说的可真中听啊。照你这么说，出卖亲人或者朋友也都有正当的理由咯。 别再说下去了，比登费。要不是有他的协助，我军想从费沙走廊通过可以说是比登天还要难。对于他的协助，我打算给予相对的报酬，因此我们应当以礼相待。今天我召集你们大家就是为了听听你们的意见。罗塔尔，你的看法呢？ 依照属下的看法，属下没有办法相信一向精明的费沙人肯平白无故地帮助我们。元帅打算经由费沙走廊进军同盟境内， 万一费沙临时改变主意封锁走廊的话，我们将会陷入敌阵中孤立无援，到时候就连补给和通信都会断绝。元帅不认为这么做太过冒险了吗？ 一级上将罗塔尔的顾虑非常有道理，万一费沙敢使出这么卑劣的手段，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武力好好的教训他们一顿。 你的意思是让军队调转枪口指向费沙？ 没错，我相信费沙根本没有能力对抗我们，到时候一定可以让他们尝尝苦头。 万一反击费沙的时候同盟军从背后攻打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也许不至于打败仗，不过说不定会造成无谓的牺牲啊。 罗塔尔的顾虑也有道理，不过基本上我已经决定经由费沙走廊进军同盟境内。如果把伊谢伦当成唯一的进攻通路，使自己的战略范围受到限制，那么就等于重蹈同盟军踩着官兵尸体前往要塞的老路了。这种错误我是不可能再犯的。不能经过费沙走廊，这是人类给自己定下的规矩，而不是宇宙开辟以来的法则。同盟那些家伙要这么想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没有义务随着他们的节拍起舞。经由费沙走廊这个决定，从让敌人感到意外这点来看，已经比其他方法高明多了。首先，我们照敌人的期待进攻伊谢伦要塞，这次出动的兵力必须超过今年春天凯普跟妙拉出征那次。不用我说，大家一定知道这是声东击西之计。等同盟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伊谢伦，我军主力一举经由费沙走廊进军同盟境内。杨威利人在伊谢伦，至于其他的主帅根本一点都不足为惧。 我非常同意元帅的见解，问题是杨威利，我们不能不担心他有可能在察觉我方主力军动向之后离开伊谢伦，远道赶来费沙这里围堵我们呢。 到时候我们趁杨威利不在，一举攻破伊谢伦，前后夹击杨威利大军，让他为他的民主祖国殉职，不也是很好吗？ 您认为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我希望会这么顺利。 哦，但愿如此了。这一次出征的名义是什么呢？ 出征的名义就叫做诸神的黄昏。 诸神的黄昏？ 诸神的黄昏？ 元帅，属下请求让属下的黑色枪击兵舰队来打头阵。 属下请求元帅给属下一个血耻的机会。 元帅，元帅， 元帅， 元帅， 元帅， 给我个机会吧。对于波代克这个家伙，最好别抱太大的期望才好啊，元帅。 不过波代克至少比鲁宾容易对付的多了。 嗯，元帅说的是没错，不过波代克本身也有另外的问题。属下的意思是波代克真的控制得了费沙吗？ 你是说他没有立于万人之上的本事？ 本事太大反而伤脑筋啊，要是他连自己阵营里的不满分子都摆不平的话。 如果他根本毫无能力的话，那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跟权力，一定会疯狂地镇压不满分子，到时候所有憎恨跟反感都会集中在他的身上。我只要趁着这个机会亲手了断他，那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处理一件废物了，而且这么做的话连一点反弹都不会有。 原来元帅连这些都已经想到了，很抱歉，看来是我太过多虑了。那么请元帅照自己的意思进行吧。 也许征服同盟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一招，你说是不是啊，参谋总长？ 没错，一定会有人企图以新帝国的权威和武力作为后盾，妄想成为旧同盟全境的总督。元帅是不是该尽早决定这个人选呢？ 以杨威利的功劳跟才能，可以说在他同盟并没有得到相对的待遇。要是我们提供他新帝国总督这样的职位，他还会对那个民主国家继续保持忠诚吗？ 此外，元帅，属下以前曾经对您说过，属下认为应该增设秘密监视不满分子的机构，您认为如何？ 我觉得跟费沙靠拢危险性非常的高。 罗塔尔上将，您太多心了吧。 这次的对手是费沙，就算我对他们有怀疑，这也是很正常的。 你说的没有错，只要能够猝不及防，一突袭取得胜利，别让费沙有机会搞鬼，这不就行了吗？ 万一计划失败，我军被敌方包围的话，你说补给该怎么办呢？ 万一这样，只有从当地调度粮食，让士兵填饱肚皮了。不过，如果这么做，即使打赢，也会换来掠夺者的臭名。如果是征服者，被人憎恨倒也罢了，万一被当成掠夺者受到歧视，那就不好了。 这也得当地有物资让我们进行掠夺才行啊。万一对方像我们前年一样采取焦土政策的话，到时候我们可就惨了。你还记得当时同盟军的丑陋嘴脸？既然我们的出发点是征服同盟，取得永久的统治权，那就不应该引起民众的反感，否则对我们实在是太不利了。 关于这一点，就算我们意见再多，也只能遵从罗格兰公爵的决定，不能有所改变。 遵从罗格兰公爵的决定。 那个家伙不是狼谷吗？ 狼谷？ 前任秩序维持局局长吗？负责取缔叛乱犯跟思想犯，简单说就是秘密警察的老板。那帮大贵族，也就是狼谷以前的老板，失事之后他就归顺了罗格兰公爵，现在应该受到监禁才对啊。 是吗？我想罗格兰公爵应该不至于想让秘密警察复活吧。 到目前为止，罗格兰公爵的政绩还算公正，也算符合正义之名，这就证明了只有罗格兰公爵才是唯一的霸主。不过万一罗格兰公爵没有办法保持这种政绩，到时候 欧贝坦参谋总长，我看不管是披上哪种外衣，政治的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那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少数人支配多数人呢。 你说的是多数人凭着自由意志进行统治的民主政治是吧？ 假设全部有100个人，只要掌握其中51个，就可以取得多数的统治权。不过这个多数派马上就会分成好几个派系，换句话说，只要在51个人当中控制26个，就可以统治全部的100个人。这就说明了多数统治这个共和制的原则有多么的荒谬啊。我想聪明的参谋总长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吧。既然政治的真相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那么为了让社会安定，一定少不了像我这样的人。您认为我说的对吗？ 你是说秘密警察？ 我指的是维持治安的系统啊。 光是秘密警察的存在已经够让老百姓反感的了。社会秩序维持局前几天已经被解散了，不过民间要求审判你的声浪一直很大，没有停止过。开明派的卡尔布拉格就是其中之一。 布拉格先生有他自己的想法，而我呢，也只不过是对朝廷尽忠而已，从来不曾为了私利或者是私欲滥用过权力。如果说对朝廷尽忠的人也要受到处分的话，我想这种现象对于罗格兰公爵来说绝对不会是一件好事。 就连罗格兰公爵好像也不欣赏你这样的人存在呢。 公爵是典型的军人，他当然会有驰骋沙场征服宇宙的气概，只不过一些谣言有时候也会打败10000艘的舰队。现在呢，属下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公爵还有参谋总长能够明察秋毫，对属下从宽处置。 就别说我了，对于罗格兰公爵的宽容，你打算要怎么样回报他呢？我认为这才是重点吧。 属下自当尽心尽力，以绝对的忠诚誓死报效公爵，成全公爵的霸业。 说得非常好，不过社会秩序维持局既然已经解散了，当然也没有办法再恢复。为避免人家批评我们说开明政治又开了倒车，我看你得重新想一个新的名字才行了。 其实属下早就想好了，干脆就叫做国内安全保障局，这个名字怎么样？叫起来够响亮吧。 这就是所谓的新瓶装旧酒吧。 您放心，酒的成分我也会重新调过。 很好，那你就好好的干吧。 是。 难道我们跟自由行星同盟之间已经没有办法和平共处了吗？ 没有办法，是他们自己关上了这个大门。如果他们能把皇上跟绑架犯一起送回来，那么无论在外交或者是军事上，我暂时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是他们自己签署了这份死刑执行书，同盟这个国家非要消灭不可。 西达。 是，罗格兰公爵。 你觉得我的手段会很残酷吗？ 如果我说不会的话，公爵是不是会比较高兴呢？ 这样啊，梅尔卡斯指挥官去参加内阁会议了。 实在很抱歉，让你白跑一趟。 别这么说，这里啊，比我想象中更有朝气。 全是一些穿着燕尾服的疯子，一个没有民众的政府，还有一些没有士兵的军队，也想跟人家争地位跟名号。事实上，要是阁员加起来有六七个，就该谢天谢地了。尤里安，如果你也加入我们的正统政府，至少可以当个上校呢。其实这一次梅尔卡兹指挥官已经被封为元帅了，马上我也会被升为中校，只可惜连半个让我们指挥的士兵都没有。 我看梅尔卡兹指挥官最近你很忙吧？ 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了，这个正统政府的内部是一团糟，就凭这些人对抗得了罗格兰公爵这位精通政治和战略的天才吗？只要想到这一点，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志向远大，或是满脑子都是蜂蜜做的巧克力。我想应该是后者吧。都怪我们倒霉，这次又被卷进去。唯一能够打赢的方法是，罗格兰公爵是个天才，而历史上天才败给凡人的例子并不少。我们现在只有等待奇迹的出现，要不然想打赢他是绝对不可能的。抱歉，我的想法这么悲观，站在我的立场，这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今天让你听我发牢骚了。 别这么说，杨指挥官他也很可能变得像梅尔卡斯指挥官一样，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体会得到。 是吗？我看我们两个都有悲剧性格吧。 少尉，我们应该走了吧？ 我马上来。那我先走了。 要走了？ 是啊，这次真的很遗憾没有见到梅尔卡斯指挥官，请代我问候他一声。 哦，以后有的忙了，好好加油吧。 谢谢你，少校，请多保重。 尤里安·米兹离开海尼塞，前往他的调职地点贝沙。那天是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标准时间8月19日。非常巧合的，罗格兰公爵在帝国宣布展开诸神的黄昏战争，也是同一天的事。事情已经发展到杨威利所预测最坏的一种。我很感谢你，西达，我真的很感谢你。那天就算我赶到山庄去，我想姐姐一定也不会见我。多亏你说服了姐姐，她才同意让山庄加派护卫。不过就算姐姐不高兴，我也不会回头了。如果我退出霸权之争，那么谁来统一宇宙，重建秩序呢？难道说人类的前途可以交给那些只会炫耀血统跟家世的浪子，还有光会用狡辩跟利诱煽动无知人民的政客吗？ 罗格兰公爵， 明天我就宣布废掉皇上。第二天，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9月20日，黄金树王朝银河帝国第37代皇帝艾芬约瑟夫二世被剥夺了帝位，由刚出生8个月的凯撒琳盖德芬继任为女皇。她是黄金树王朝第一位女皇帝，也是史上年纪最小的皇帝，也许还会是最后一位皇帝。同时，帝国军已经在加紧准备进攻同盟。这个战争名叫诸神的黄昏，是不是会有哪个国家像他的名字一样马上就要灭亡呢？谁都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尤里安已经前往贝沙就职，帝国也和杨威利预期的一样积极展开了作战的准备。不过数日的功夫，帝国已经开始了他的第一仗。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安魂曲的妖艳，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